4000015151400001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趣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大磊啊，你最近没挨揍吧？ 哎呀，我 不是，他说这意思好像我挨揍是一种常态。 小花，你真会聊天。 我这岁数了，还有谁能揍我呀？ 哦，那这事儿可能不是你的事儿。 什么事儿？ 就院里传呢，说有一个人，一胖子。 那准是他呀，他没有别人啊。 也可能是老刘。 老刘， 我说去旁边那个影院看电影，看着看着呀、睡着了，睡着你就安静的睡吧，他不打呼噜。 我跟你说啊， 鼾声如雷。 啊，这个， 我不是 这什么？你等会儿，你再形容一下呼噜什么声？咚， 还就是排山倒海，鼾声如雷。 那也没人咚咚打呼噜。 后边那着急踢他椅子呀，打 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倒是。 踢了椅子呀、这位也不行。哎呀，这此起彼伏， 你摇摇他肩膀就行，不如踹椅子，这边上人都受不了了。 是受不了啊，有一脾气大的就把前排这打呼噜的给揍了。 哟， 醒了吗？ 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跟老刘关系这么好呀、他一挨揍你心里咯噔一下了。 不是老王怎么样被打的？ 等会儿 不是老刘吗？ 你问老王干嘛？ 我当时以为是大磊呢，我不知道是老王还是老刘啊。 反正他跟老王老刘关系都不错。 我问是大磊怎么样，趴地儿动了吗？还 他没准憋着让你打死。 他们说动着动着确实动手了，但是呢伤亡不惨重。 等会儿伤的不重我知道，还有王 王的不惨重你知道吗？ 伤的不重，伤的就是姓王的那个伤的不重。 哎呦，这么喝着 他说话呀，咱老省劲儿， 所以叫伤亡不重、 伤亡不重。哎， 打你怎么着了？后来跑了。 白揍了 啊！那哪行啊，这得敌不法办。 你这么激动就是揍你吧。 什么叫揍我？我这是 昨天没出来。 哟，大来脖子那块青是怎么回事？ 那个勒的。 什么呀？ 围脖。 现在可是入伏了还戴围脖呢。 那怎么着，我在空调房里戴围脖。 那你这么热天干嘛在？ 你管呢、我看电影不行。 哎，就是他。 你委屈吗？打个呼噜就被人揍了， 谁委屈？我这又不是我打呼噜被揍。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打呼噜你揍人这有点太过了，这人急性子。 但是你想想，你看电影，你欣赏艺术，全身心投入，后边那个或者前面那个， 你可以想其他方法。第一，你可以推一推他，实在不行你可以给他吹哨吗？ 啊， 前面那呼噜，后边那吹哨， 哎，一吹哨他就不呼噜了。 左边那个晃椅子，右边那个动肩膀，这四个还看不看？ 这 四个 这什么情景、啊？ 周围这四排还看不看了？ 我说这意思，你可以想别的方法。你不至于到打人那种激烈的 事， 就这人呢， 而且这也不能赖睡觉，也不能赖打人呢，这只能赖电影太没意思了、 你的看法倒是跟别人的角度不一样。而且再者说，你打人并不能解决睡觉问题，你很有可能给他打昏了，他睡得更厉害了，对吧？ 他打昏了倒是不打呼噜，应该是 那不一定。这时候最好的方法是浇凉水。 大雷，你 我觉得还得打起来，你知道吗？你只是为了制造事端。 大雷啊，你这个德呀， 我是解决问题。你看，你要平时睡着了叫不醒你怎么办？浇凉水，抢救人不都这样吗？我噗一口水就行了， 狠点。 你得跟他说，我是为了你生命考虑，你要再不醒就打死了。 哇，太狠了这个。 那位还得谢谢你， 这是英雄饶命。 不是，这他妈饶命干嘛？你谢救我一命。 我觉得你的脑子这个思路啊，可能也被凉水激过。 对，确实 不是，我就说怎么着也不能动手。 那动手肯定不对。 哎， 影院里睡觉鼾声如雷，我觉得也不好。 那大不了， 虽然说自己也控制不了吧。 对， 但是真的挺不好的。 电影没劲，有些人可能受累 迷瞪了。 哎，我这血液粘稠度一上来，咔嚓， 脑血栓了， 那就不是睡着了。所以这不是他 狠的呀， 这不是他主观愿望。你说谁花了钱上那儿睡觉去，对不对？ 也是， 睡觉都得花钱， 哎、 对，还不如在家睡得踏实。 那可不， 这个事情王大雷你也应该注意一下的。 我注意什么？ 这个，你看你上回你们主任开会，主任那天情绪不好，嫌你们节目做的不到位，正在骂你们。好，你在后边人群掩映当中开始睡觉，鼾声如雷。 就只是能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呢， 雷声啊盖住主任的声音了。 第一呢，说明呢主任的这个骂人声音太小。其次，他骂人这个频率太单一，容易引人入睡。我太累，再加上没骂我，这几点搁一块儿，我才睡着的。 正骂你的时候，哎呦，开始睡是没声，骂到你的时候，你那声起来了。 主任是轮骂是吧？ 哦，骂别人的时候嘛，注意听。一到骂自己了嘛，就睡觉。 对，天一醒来还跟我没关系。 你想想，把主任得气成什么样？ 反正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你这位心得多大？ 有些同志， 你看主任还是不狠。 做个破节目，还好意思睡觉？ 反正我睡着不知道。 扣工资？ 嘿， 奖金？ 不知道，回头我照领。 也得给你呀、 啊。闹集体的后腿，留着有何用？ 这意思是要推出午门斩首之众是吧？你说这是皇上，这主任， 哼，黄主任吧。 你就跟主任斗火吧，我跟你说，有你好菜吃。 我头一回听到这种话，有你好菜， 有你好饭菜吃，有 你 好鞋穿， 对吧？ 有你那好眼药水点。 但惹主任那么多好处，我倒是不介意。 王大雷有时候也是不长眼，好不容易有一次给他们主任当司机，那头一天晚上也不知道干嘛了，开车的时候啊就开始瞌睡。 这是血液粘稠度上。我头天晚上没干什么，但我血稠，你知道吗？ 你血稠不是因为别人，你血稠是因为你胖的。 不是这个血脂高啊，这是我粘稠度的问题。 是， 哎， 那主任开车一边开一边打瞌睡，主任在后面坐的呀，浑身那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是碰见什么了？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主任也没喊停。 主任叫你啊，大雷。 我说没事，我没事，没睡着。 还没睡着。 可是你的脑袋老往下沉。 你我这点头，我这听得认真。 您别着急， 红灯，大雷，踢你椅子，红灯。 我还没听说坐车踢椅子呢。 你们家那车不是亭子改的吗？ 谁家有那车呀、啊？ 前挡后挡都没了，中间搁了一椅子， 四面还透风。 不是主任踢你后座，有可能着急了吗？拍你都没用，后来主任被下车把你揍了一顿， 老得揍一顿。 这就不如喷凉水。 主任要但凡能找着凉水啊，肯定是让你冷水 就从怀里 抱冰， 拿我当杜十娘。 你一打你还美了， 我有挨揍的瘾是吧？ 怎么还美了呀？ 主任好，就蒙登醒。 我喊揍得好是吧？ 不是，你说主任好， 主任还听错了，主任听成揍得好了。哦，还好，来再揍一回。 你也是蒙登醒，刚刚什么没明白呢？就是看主任 蒙登醒，跟蹦登仓什么 鬼？猛一看主任，你想你拍马屁？ 蹦登仓啊，是在哇呀呀后边儿， 多危险啊！真的， 不是这个，跟你说，我们这身体条件导致的，不能赖我也不乐意这样。 当然了，你要说你这人能睡是不是好事儿？我觉得 好事 是说 对，总比那睡不着的强。 对， 老叶， 过去夸这人幸福，什么叫幸福？ 我跟你说， 吃得饱睡着。 我不是睡不着，我是该睡着的时候睡不着。 啊、哦，不该睡着的时候 老睡。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睡着了吧？什么时候睡不着呢？晚上夜深人静往炕上一躺、完了遮饼。 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想家的时候嘛。 对对对，这时候他就 唠。夜深人静， 先别唱，别唱了，别唱。 是想家。 你也没在边关，不是没在边疆。 但这么一比的话，老爷可能还羡慕你。 我真羡慕大来，你看大来，走哪儿只要困了，哎， 躺那儿了。 那天过马路不就是吗？ 啊、 嗯， 走半截儿， 走了半 截儿，太阳一晒，马路一热，哎呦， 啊， 那个晕，中暑了。 他在醒来的时候在 中正吗？没有那洒水车他能行吗？ 嚯，愣没有一个路人抢救我。 我倒不是轻骑这个洒水车，愣没撵着你。 洒水车慢，水先刺我就醒了。 哎哎， 再说你没见过洒水车吧？洒水车这水是从侧面刺的， 对， 他要水能刺着我，他就压不着我。 哦，你研究过是怎么着？ 我挨过刺。 你看大雷子想哪睡哪睡，我也不行。 他在规定的时候才能睡， 嗯， 在不规定的时候就不睡。中医的理论就是你睡不着觉，就是有热燥。 我就喝了六盆凉水， 就睡着了， 就尿炕了。 老爷也觉得为难，但是有一点好，老爷你也得想，你虽然你睡不着，但是你们家就安全了。 没听说，他又不是狗。 哎， 他睡不着，他们家怎么安全？ 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祝你长眠不醒。 不是，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可能话糙理不糙啊。 这是话糙理不糙。 你就老看你们家呀。 我还是狗啊， 没有责， 就别上口了，还没有责。 我看一新闻啊，苏州有个小区，老两口家里新装修了， 嗯， 味儿大哟。 他是用了那个不合规的产品了吧？这应该让环保或者消协告他们去。 老两口比较敏感，就掀点味儿大 啊， 味儿大怎么办呢？ 亮亮啊。 对，那你得开窗透气。这开窗呢，老两口又有点心虚，为什么呢？ 那天凉是吧？ 他们家住在低层， 那岁数大都愿意住低层，方便。 他一开窗呢，他怕有责。 您这一会儿上两回口了，老有这责， 是说有责任的，是有责。 这有贼， 这有贼 啊！ 有贼怎么办呢？所以俩人就琢磨，那个不开窗，那咱俩在 死睡了。 不开窗，咱俩真睡不着觉。 哎， 这味儿，这漆，这胶， 这叫如胶似漆。 没听说。这么严重污染了还要跟里头睡觉， 可是咱们还必须得睡觉啊，第二天咱们精神头不好，那咱们又得防贼。哎，老伴儿你出个好主意。 那个我也没主意， 听我的啊，埋伏上消息， 灰瓶泡子滚不雷石， 不是摄像头啊，知道吧？ 那 报警器啊， 偷都偷了，你知道吧？人家趁那会儿已经偷完了，你回过头来再看，万一找不着人呢？ 甚至年轻人会搞这些东西， 你得警醒这个人，你得不让他能进来。 哎、而且老年人他不太适合，他不太适合、 哎。老两口 不就是一楼吗？对不对？哎、我花点钱，我把我们家那一楼 把你雇去， 我雇去。我告诉你， 你睡不着，你给我看着。 把阳台的这个栅栏换成刀片的， 滋啦滋啦的， 拿那菜刀啊焊护栏。 哎呦，干嘛还得有这个气功？ 老两口自己也容易拿着。 对你这个，这我出一好主意，老两口啊，一人八小时，三班倒，三班二十四， 年纪大了盯不住啊。 八小时老人好像没那么长觉了。 这年纪大了真盯不住，你该睡的时候得睡啊。 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后来老两口啊，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妙计。 什么妙计？ 老太太写的锦囊里，老头拆的。 直接说省事儿多了，费那事。 他愣把这都想起来了。 说咱们这么着。小偷不就怕这家里有动静吗？ 对， 你家里但凡有个出气儿的，他就不敢进来。 哦，弄一鼓风机老吹。 没听说过，有出气儿的养只乌龟。 那不带响不行啊，咱们必须有响。 弄一锣， 咱们谁敲去呢？咱们录呼噜声。 录呼噜声。 鼾声，对对对，咱们就拿鼾声。 那不是录叫好声啊？ 这个老头，你憋足了气儿，憋足了气儿，你使劲的打鼾。这样小伙一听，嗯，里边住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 我没听说老头憋足劲打呼噜像二三十岁。我跟你说，这打呼噜听不出岁数。 对，绝对的，瘦人就没有胖人打呼噜像。 那能听出胖瘦来？得听出岁数来吧？你能说三十多跟五十多打呼噜有多大事区别？ 有区别，有区别。 什么区别？ 三十多的打呼噜一定非常洪亮，哎，气贯长虹。 你听过？我告诉你说，六十多岁打呼噜响着呢。 这大雷有经验。 啊，三十岁的响， 六十岁响， 哎， 三十岁 来两岁。 别争了，别争了，别争了。我告诉你们说吧，70岁的也挺像。 哎，看身体。 那你说的对，看身体，咱们一定要给贼留一个印象，就是这家的这男的 身体不好， 真特别好。你就可劲儿打吧。所以呢，这老头呢就打呼噜。 可是老头这不是瞪脸也打不出呼噜来吧？ 学嘛，学的呼噜上什么难的呀？ 我跟你说，学的呼噜90%的正常人学呼噜。不如真呼噜像， 去找了一录音师， 让录音师睡着打， 把人录音师都得用了， 加工啊，加混响， 还假呼噜师都能做出来。 我跟你说， 好，叠加。 这活有钱没钱 啊？你要接是怎么着，老爷？ 我来了，我跟你说，我这呼噜打的可有水平了，我现在给打上。 我以为你要接录音师这活呢。 可是呢，就是贼没来啊，这个邻居啊、民警啊、物业都来了。你想想屋里啊这呼噜山响， 对，不知道怕憋， 不知道这屋里怎么回事， 山崩地裂，大家就琢磨这里边怎么回事， 打咔嚓， 这么长时间啊，一晚上打，第二天早上到12点还打呢。 哎呦，这别憋死， 这是家里醉酒不醒啊，还是怎么回事？ 对，尤其是上岁数人 连续打一宿加一上午的呼噜， 哎呦， 可恨的是这呼噜声音吧，它有节奏， 对， 它都是四拍的，哎， 非常均匀啊。录音师剪得也好， 这下个录音师说别剪太好。 然后呢，大家敲门呢没人响应，大家都担心里面别出事儿，这是不是昏迷了？有没有昏迷还带打呼噜的？ 没听说昏迷打呼噜，那怎么打出来的？ 没有昏迷带打呼噜的， 打呼噜就是有知觉。 后来民警找来锁匠开门，结果发现啊，打呼噜的声音来自一部录音机。 嗯，里边还有个录音师。 不过打呼噜这件事呢，我个人觉得啊，如果同宿舍的有人打呼噜，这一晚上真是灾难。 这一晚上，这一宿舍要有一打呼噜，外加一磨牙的，家里夜里仨癔症的， 在家 一 说梦话， 那可就要了命了。 哎呦， 我就赶上过。 不过这四人当时互不干扰。 你是其中哪项啊？ 我是那睡不着觉的， 这第五人。 长期的这种煎熬就导致神经衰弱， 而且打呼噜最怕那种很安静，忽然间一声巨响。 啊。我以为打呼噜最怕老相亲的， 这个真的是把人吓一激灵。我跟你说，毛巾被都得踹下去， 毛巾被踹下去显得不容易，因为毛巾被轻不好踹。 关键是吧，那位醒了不认账， 哟， 还说你打的，你说你多想哭吧？ 对，哎，打呼噜人大多数 都不认账。 这治他们最好方法就是用录音师的录音机， 还是请录音师， 对，给录下来，然后回来给他放。 也有自己能听见自己呼噜声的， 有 谁呀？ 我。就叫迷糊的状态，这时候呢呼噜是不由自主就打起来了，但是你呢其实外界有人过你也知道，自己打呼噜你也知道， 就是醒不来是吧？ 对，就睁不开眼。 老爷，你忘了你以前不是说过吗，你有个新室友每天晚上鼾声震天，你就睡着，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后来呢你没办法，你就放音乐，你想盖住这人的鼾声。 这更不可能，他随着这个音乐打呼噜， 对，他长调门， 有腔有调的， 结果他骂你让你别放音乐，吵他睡不着觉。 他还能听得见， 哎，这个呼噜还随着那旋律走。 对， 不是你研没研究过这个呼噜为什么会打呼噜啊？ 这个重的话是病，轻的话是可能太辛苦，太劳累啊。 他这个重的话也不叫病，打呼噜啊，只 有病了， 只有到他那个憋气的状态才叫病。打呼噜本身不是病 啊，这本身不是毛病。 重的话就是病。就是起码是口腔内部什么咽喉内部肌肉它就有点问题，年轻人不容易打呼噜，上了岁数特别容易打呼噜。 我跟你说呀，这个理论是什么呢，是人累了之后这里边的肌肉一旦松弛， 对， 就容易打呼噜。 嗯， 为什么上岁数容易打呼噜呢？因为上岁数时候你机能退化了，这个肌肉松弛， 对， 容易打呼噜。 你别说，还真没见过那一两岁小孩打呼噜的。 这位给这孩子刚接生，这孩子没哭，打呼噜就出来了。 咱接生的时候 那是张飞转世吧？那 但是小孩婴儿打呼噜的有，也是一种病， 这叫婴儿呼噜综合症。 真能编， 因为它会导致啊这个供氧量的不足。 嗯， 像上岁人呢容易导致缺血，这个脑部神经出现问题。年轻人呢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第一会容易让你发胖，其次呢 打呼噜还能发胖。 哎，打呼噜呢就是血氧量不足，这样你的代谢就变低了，你吃的东西就不会被消化，这样你就会堆积，你脂肪就起来了，这是第一。第二啊，这个打呼噜啊影响你第二天的精神状态， 记忆力减退， 哎， 胸闷气短， 你就不记着自己打呼噜了， 内分泌紊乱， 对，你就失调了。 那怎么办呢？打呼噜的 上医院， 这能治吗？ 能治，分多种原因，多种治法，手段不同。 对， 重了的话呢，确实是到医院做手术。 最简单的方法上呼吸器。 要是如果简单的话，换个枕头。 你翻身侧着哪儿躺也行。 有可能你的枕头过高啊，过低啊，是不是？ 对， 啊、 也许你正、啊、你正面仰面朝天的时候容易打呼噜，侧面躺就好了。 他就是那个地方盖住了，是吧？那小舌的、那个， 对，把嗓子堵住了。 啊、反正就是看你这个严重不严重了啊，是病不是病。如果鼾声能够代表一种情绪的话，那么我觉得王大磊应该代表了。 那要鼾声要代表情绪的，王大磊有800多种鼾声。 我的鼾声就是， 那你 慷慨激昂、 哎、 正义的表现。 那你就应该去纽约参加一个睡眠音乐会。 睡眠有音乐会、啊， 睡着觉唱歌。 纽约啊，有一个英国的作曲家叫马克思·里克特，他呢举办了这么一场睡眠音乐会，来了150个观众，也为这150个观众提供了床铺。来了以后，对了，不是说像一般的音乐会，穿着礼服坐在椅子上正正经经的听，这个呢 不正经的听。 大家呀、啊，来了先躺。 这位真随和，你知道吗？进来，哎，您来了，来李部长。 哎， 两位领躺， 跑这儿捏脚来了。 我先过去泡澡堂子。 人家是三排左二，你怎么躺一躺？脱节了没有？ 这是到病房了，三排左二都叫床号了。 脱节没有？脱节没有？脱弹弹弹。这个李克特上去了啊，鞠躬，不用起来，不用起来，躺着躺着，大家都躺，就是躺着听就行。咱们这个音乐会呢，就叫做睡眠。好，现在开始。 我觉得，咋的？这是哄孩子睡觉，幼儿园老师不是李克特？你听听， 你怎么起来了？ 咋着？他吹哨受不了。 赶紧回来啊！回来盖着被子，赶紧躺呀、啊。 接着睡。 这种气氛之下呢，大家就渐渐的入睡了。李克特也说了，没关系，我们这音乐会长达8个小时。 对，睡着了， 早晚 你们就得按时付费。 早晚你们也是要睡的，你们睡呢，就是我不介意你们打鼾啊。我认为呢，鼾声就是对我最热烈的掌声。 这位估计平时音乐会也没人听。 150名观众啊，如果说这一半鼾声都起来了，我就返场。 那谁拦你啊？全睡了。 来个返场小段啊。 不是，这几位要醒就结束，要不醒了他就老返场。 啊，行了，返场也结束了，大家都没睡醒呢。行，咱们事儿都已经敲门声了，咱们走啊。 那饮料五人扔那儿了。 没事没事，这剧场现在归你们。 好家伙，给倒出去了，这就是个骗子。 你大号，你轻点，你别在咣咣咣的，人睡着觉呢。关上门，关上门，轻，快。 跑了，什么起来？什么叫交场租是吧？ 很有意思，这个音乐会。 有什么意思？这个。 大磊，你得去啊。这你就不挨揍了。 哎，不行不行， 后排那肯定不打你。 我交去场租， 他比你睡得还死呢。不是能睡是福啊，对不对？ 能吃是福。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雨源、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犹如一点天真。松松的享受，假装幻想，做个好朋友。我看着你表情就在那大街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夜、yeah, 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去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拥有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睡眠如果过度那肯定是病，咱还得说这个 嗜睡症。 对对对，不过我最近听了一句话。 你要听一句什么话？ 说成大事者必能睡。 这谁说的这个话？ 跟你说 太水了。 跟你说这句话你是个骗子。 你想想，你哪天十一点钟起床，心里有点稍微有点愧疚吧？忽然有人跟你说成大， 我说什么愧？我一起床我就愧疚了 啊！人家八点钟上班去了，你睡到十一点钟，你醒了你不觉得对社会没有任何的贡献？ 他夜里两点才下班，你怎么不说 呀？ 但是大磊的这情况比较特殊，就是电视台的晚上有人干到说三四点，这很正常。 三四点正常。 咱们说，比如硬座没什么活可干的，晚上八点钟躺下睡了，早上起来十一点才起来。 那就是身体不行， 身体不行。那这个你这个事儿你不能拦着他。 他一听啊，成大事者都能睡，他肯定特别高兴。 接着睡。 怎么讲？你给我细讲讲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哎呀，你就这么骗他能成大事 吗？聊天嘛，就跟他讲，成大事者是能睡，我听来的。我跟你讲讲为什么，成大事的人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的，对吧？比如说知识啊，才华呀， 对， 资历手段，对不对？ 金钱， 对不对？也包括能睡。我给你讲一故事啊，武则天时代，侍御史徐有功，他因为替武则天的政敌辩污，就被处以绞刑了。那天呢就要行刑了，大家想着啊，特别行刑的想着吓死你。 这有真俏皮。 行刑的有这行吗？ 真俏皮。 行刑的不是弄死你，是吓死你。你看这刽子的手抱着大刀，我吓死你， 看我害不害怕。结果没想到呢，这徐有功啊跟没事人似的， 不害怕， 该吃吃该喝喝，吃饱了就睡。大家以为啊他在装睡，偷偷去看，结果发现呢，哎，这个人发出了熟睡的鼾声，这行刑了觉得没劲。 没劲， 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那行刑的有点纳闷，他怎么不怕我呢？后来就给禀告了。这一禀告呢，武则天想想，政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杀了这个人确实有点无辜，算了，他有这么视死如归的， 怎么看出来视死如归的？视死如归都得是豪言壮语。 他又视死如睡的，你说这杀的也不 给……你这个词儿怎么用的都那么新颖？ 对呀、啊，你看谭嗣同在法场上，他都得说两句慷慨激昂的话，对吧？ 啊，那叫视死如归，我这个是视死如睡。这个武则天都觉得没劲了，得赦免，赦免徐有功。 视死如睡，你听， 就是这一睡 啊，把自己给睡没了，睡好了，睡活了。怎么样？ 好睡。 朱元璋他也能睡呀、啊。说这1356年，率军攻打吉庆，元朝的名将呢，率30000人投降了。这些降兵其实心里特别害怕，就想着说降了是降了，也不知道人怎么处置咱们呀。会不会给咱们咔嚓了都？ 那可没谱，这东西。 哎，那几位抱着刀，我吓死你。 睡得着真俏皮。 朱元璋呢？就在这些人忧惧不安的时候呢，从容的从里面挑选了500名勇士，而且带进了大营，充当自己的亲兵。 亲兵 是什么意思？ 就是天天的可以让他亲的兵， 就跟他特别亲近的兵。 亲近的兵就是我睡觉，你能在旁边照应着 我。 我 你睡觉，我在旁边不照应你，我不去。干嘛呀？ 朱元璋说的。 朱元璋说我。 那他这老让我。 我代表了朱元 璋。他这会儿小朱元璋。 对。 他这会儿演的朱元璋、 跟他本人没关系。 对。 千万别想过。 他角色是朱元璋。 然后呢，这些就五百名就围着朱元璋看啊。 哎，见过睡觉的吗？你看， 不是 脱战袍了， 这像守灵的，500多人围着朱元璋，朱元璋躺中间， 这几位还琢磨，哎，你说他梦见什么了？ 还有大仗呢， 外边有诈。呼噜噜，朱元璋一觉睡到天亮。这五百名精兵啊，非常感谢君主的信任，以后呢，夺城池个个奋勇当先，以死相报。后来呢，这三万名将士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朱家军。朱元璋能得天下，就与他能睡有很大的关系。我就给小柱讲了这俩故事， 小柱就睡觉了。 讲完了睡前故事，这是。 小柱，你等会儿，小柱睡前你给他讲故事，这里有故事。 不是，我不是诚心在他睡前讲故事，是我讲着讲着他就睡了。 我以为就是你讲的不好， 我以为小时候过家家、 这一睡呢，就从八点钟一直睡到了十一点钟。 还是他， 这故事真安眠。 小柱也真有病。 你也不善，我告诉你。 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现在网上有个很火的帖子叫大学最遗憾的事儿。哎，大雷小柱，你们说你们当年上大学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没赶上对象 啊。我认为王大磊上大学最遗憾的事就是那几门始终没考过。 哪几门？哪几门？ 他还不知道哪几门他没上，没考过 啊！我这脑子怎么有问题？自己没上都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一些做过的后悔的事情，想做的没做的事情？ 王大磊说了，搞对象的事儿啊。 对呀， 是不是？ 他是做过后悔还是想做没做呀？ 张大白没追上，李大红没追上，于大蓝没追上。 你瞧，我喜欢一彩虹。 你喜欢十二色，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一种遗憾呢？据说现在很多人都在回想大学最遗憾的事儿，很多人都说的是比你更加动情。有一种遗憾叫做没人给你送行，这方面 送行， 对，你不遗憾吗？就是你可能到外地上学，坐着火车， 对，走喽，就这意思。 你想象底下有站着一排人冲着你这身影吧， 对， 鞠躬， 一脱帽一鞠躬， 但是 哇哇一哭， 没有一个人没来，行李也是你自己拿的。 哎呦，不至于混得这么惨吧？ 没有人在列车开动的时候向你挥手，都会引爆你的泪点。 我觉得不至于。我跟您说啊，我当时上大学就在本市上的，所以 您就在福地儿上的大学。 他妈是福地儿，这地儿上的大学，这我也没有人，他为什么要给我送火车站去？ 万一 他真给我送火车站，我是得哭。 给你卖了， 给我送外地去了。 就你没有给你喜欢的姑娘拿个行李把他送走，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 大学毕业了，他去刚果部落柴维尔实习去了。 哪儿？ 刚果部落柴维尔。 瞧找这地方。 对呀、 到北京东站 即将踏上远行的列车了。 对呀、 怎么都得上列车呢？ 这才有感觉呀、然后列车徐徐的开动， 苦叉苦叉苦叉苦叉苦 叉。然后你呢，想到这四年来的一幕又一幕，你是怎么在学校食堂，哎呀，看着他的背影流口水。 对， 我想把他吃了，是吧？ 不是这意思， 我饿成这样。 你是怎么在学校的餐厅看他的侧影？ 等会儿 买着馒头。 等会儿，合着我们哪儿都没去，就上吃饭地儿转悠。 只有在那儿你能看到别的系的同学呀。 对呀、 我在别处校园里看不见别系的， 几率很低，因为你这个人经常不出门，你一幕有一幕嘛。 对， 嚯，这一个幕接着一个幕。 他走了，他眼泪这在眼眶里打转，然后你始终也没有把你最想说一句话说出来。这个时候，千言万语汇聚了一句话： 再见， 噎死我了。 就是这个没有送过行，没有帮人拿过行李，你没有追过火车，你简直是白过。 嘿，可我挤过地铁。 哎，说说你最后一天离校的时候是个什么情景？ 哎呦， 离校。 那真是红旗招展，袖带飘扬啊！我心情这个高兴， 锣鼓喧天，彩旗飘扬。 对，我可算离开这儿，我把那些不用的噼着啪的、噼着啪的一扔一甩，我轻松的离开。 就半夜三点，有一光膀子在学校里扔东西，就是你呀、 给了个处分， 让保卫处给逮起来，那个是吧？ 是不是你？ 这不是我， 拿毕业证完了拿着处分一块走的， 隔壁。 哦，不是你， 当然不是我，喝多了那人是、当天呀，把那些不用的咳，我咳算是完事儿，咳算没有我了。 哎， 不用考试， 是课本啊，是作业本啊， 这反正都是书本，都算走你。 倒一瓶子。 你们男生都这样还是就你这样？ 我们那屋里都那样。 都那样。 他带领所有男生都这样。 叮当叮当，知道吧？ 放炮在寝室里。 寝室里也不把我们崩死。 真的， 我就形容这个菜东西这个形象。 哦。 什么不要扔什么破瓶子、 眼镜、 烂袜子，这都逼着吧。 蚊帐也拆了是不是？ 对，扔了不要了，走你。多好， 就是。 胜利大逃亡 啊，对，像抄家一样毁坏一通，然后呢 那你自己值钱那点东西还要不要了？ 要啊，我的人民币，我的钱包， 褥子被子要不要了？你拉的那帘儿， 我拉的那帘儿，帘儿我还留着干嘛使啊？ 不，男生还挂帘儿、啊、 不要帘儿不要帘儿的吗？ 他说是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呢，帘儿都不要了。 你那帘儿多好啊，金灿灿的，你一上大学就盼着那金帘儿。 我也不住哪儿了，还有金帘儿。 后来你也换帘儿了，草珠子那种。 你瞧我这宿舍，我这屋挂这点东西，草珠子 多好啊。后来不说你垂帘听课吗？ 当时你家里你拆的门帘儿，说你们那儿苍蝇多蚊子多吗？ 我住垃圾站了。就没有这么个帘子 哦。 当时宿管老师都很奇怪，王大磊一个人怎么能产生这么多的垃圾呢？他平时也没见往宿舍里摘的这些呀。 老师您不知道，王大磊他妈说他小时候是垃圾站里捡来的。 哦，捡来的。 嗯。 完了。 所以大磊，你看现在有的毕业生啊，就不照你那样，人家的毕业生临走的时候还贴心的留下一小块面巾纸。 不也是扔垃圾吗？ 留下一小包面巾纸，几个衣服架，有的呢还给新生留下的充满温馨祝福的小字条。 哼，扔垃圾的新名词。 人家2015年的毕业生啊，物理学院的你学弟，有一位说了，宿舍见证了我们大学4年的成长，离开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不停无尘的方式告别，坚决不能学上个世纪毕业的那位，我们那位二师兄的方式。 我怎么成二师兄了？ 王大磊，我们记住你了。 哎。 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弟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看我这长得怎么样啊？不错吧？ 都整成这样了，还好意思说不错？审美有问题。这个您知道吗？整容这个事儿啊，得跟那个，您也是来整的吧？ 我不是。 那您是？ 我是来咨询。 哦，你咨询，我跟你说、哦，这个整容啊，跟整容大夫的沟通很重要。你整成什么样，哦、你也心有谱。你拿一个。 来吧，大兄弟，来整一个，整一个，整一个，整。 这就是那大夫。 看这酒度数可够高的啊！ 那、哦、醉鬼。 帮你的，帮你。我跟你说，您拿谱给那个大夫看。哎，按这谱整。 等会儿，这个整容。还拿谱啊？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呢？ 给大家唱一歌。 你不是你想整的像范冰冰啊，这样李冰冰啊？ 我听错了，我以为你刚才一开始要说方清平呢。

起度过下雨的时间。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